Thank you. Thank you.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接下来带给您的是陕北歌王王向荣巅峰时期的清唱经典，1994年珍贵的历史录音，曲目有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脚夫调、喝洋烟、泪弹的泡仔、杀浩浩林、赶生林、走西口的人转回来、那是一个谁、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说不下日子你不要走、三十里鸣沙、二十里川、要死要活跟着你、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光棍哭泣、摇三摆、三首走西口、十里蹲、打樱桃、五哥放羊、连城拜年、回娘家、一年四季搬水船、一朵莲花就地开、一条扁担软溜溜、我劝先生少饮酒、我请主人家多担待、心里头乐来脸脸上笑、你是哥哥的毛眼眼、再把咱二道干粮唱上几声等，下面请连续欣赏。 你 几个手棍儿把船搬，哎哈啊哈哟，哎嘿哟，说是十里那茶街。出在俺们赵家呀办，赵家办起身儿刘家谋赞，说毛地里哈克说毛地里哈克我把朋友呀哈看，不唱了那个三圈那不好杀，我插上了那个三圈，我就下枪呀哈嚷，说插上了那个三就下家呀哈啦，你个妈妈打你呀，你的哥哥说呀，你为什么那又把那个压了眼儿后呀，哎你个大大那骂你那个你不有阔呀，哎你该知道你打那个踢了起脚呀，哎你那哥哥那想你那个你了不要气呀，哎你该知道你哥哥那回了脾气哟，哎压了肚子儿手劲儿哟，哎呀这拉花花的奶 山那花儿，哎呀，照一照的手。我溜了街呐，闯闯悠，溜不见那人，我累个蛋蛋跑在，哎呀，那啥好好的凉。哎呀，那啥好好的了。走滔滔的那个路子哟，哎呀，带上了那个铃子儿，哦，玩儿的那个上，白包子儿的那个哈板哟，抽呀抽了那的牛，哎呀，干啥了那个人儿哟，哦，过呀你惹死俺的哥哥哟，照一照的那个手，哎呀，你不是俺的哥哥哟，哦，走你的那个路，哎呀，你不是俺的哥哥哟，哦，走你的那个路。不打打那个小强妈妈那多为啥儿上流，三天的那个路差强欠我俩呀，妈俩天都水流流，哎，那个千里呀，那鬼呀，那鬼大海。转呀妈转回来，大青山那个沟 小青那乌拉啊山地，马别字那个一摔轻轻啊回呀那回口里，马别字那个一摔轻轻啊回呀嘛回口里。对吧把那个哥俩俩啥那是一拐呀水，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乖妹妹，三婆婆啥扎着那个啥呀那啥呀呀草，是呀呀的那个看见背着你舅舅呀哟吼，我在在这个俩俩啥那妹妹呀，你在那沟看准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看准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东三沙那个爹啦大，西三沙那个命啊，一妈妈那个平啦穿呀，青了妹子儿。了不接官上，你在你家里得了病，我在我家里忙，你上上那个有了病呀请了妹子，我姓少怪堂，下墙墙那个下了的我知了浪的那个伤，城上那个离了儿呀请了妹子儿，送不上你家的忙，让面前那个下了你呀着床一脸脸羞，扔背后那个笑了你呀请了妹子儿，泪淡淡个跑，扔背后那个笑了你呀请了妹子儿，泪淡淡个跑。 一个我你咋好像就没呀手呀手机火跳起那别带呀断哈一只汤佛下那个张土呀断哈那一个不拉花呀个接一接你百万万那个多哎呀老命百万万那个你世上的那人哎呀老命谁也不如你树叶叶那个落在哎呀老命树根哎嗨嗨地要死那个要活哎呀老命跟着妹妹你要死那个要活哎呀老命跟着妹妹你杀一刀那个破了破呀呀小妹妹哎呦呦哎 铁路里，哎呦呦，哎呀呀，那一道道桩，让走那个千里，哎呀呀，哎。行，哎，让了下那个地了发，哎呀呀，哎，马学呀那草。轻轻，哎呦呦，哎，我家里那个婆，哎，妻儿，你在呀吗？在那大理，在那大理，二月里来那过春那房，妻儿还丢下吗？挑羹生意买卖那听个丁呀对对的儿女睡呀嘛睡着呀孩儿的妈妈哟家少房常说对呀可怜我国光睡呀嘛睡了想他孩儿的妈妈哟国光土前那八路乡对对那儿女那随后岗撒爹烧酒那地皮蛇呀收下那自毁乱呀嘛乱放肉孩儿的妈妈哟四月里来那四月八还送在那外婆家外婆外爷嘛疼爱东呀五娘的孩儿外婆外爷你想他的妈妈哟，孩儿的妈妈哟。 上的花，打了花，刮了鸡，哎得哎哟，磨了腿腿呀，天呀那下了雨，有了三大杯，求了你哩。求了你，哎得哎得哟，你了不拿在，你在那地了里那有了三大杯，完了苦菜。哥哥是难了，提起哥哥你走心口，哎妹妹我泪花流。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不放哥哥的手，拉住的那个哥那个的手，送在那大门口，锁在哥哥大门口，小妹妹我不放哥哥的手，有两句指了乡的话，哎哥哥你记在那心里头，走喽哥哥你走上大路，你万不要那个走小路，大路上的那个人儿多，哎那花花结又丛，细细你平的细，你万不要那口难头，狂害怕的那个奶了头都，哎把哥哥压在那奶里头，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那叫朋友，狂害怕的那个叫喊那朋友，哎把妹妹我在那家里头，狂害怕的那个就像那朋友，哎把妹妹我在那家里头，哥哥你走西口啊，小妹妹时时难得留， 手拉住乐乐哥乐哥的手呀，把哥哥送在那大门口啊，放在哥哥打了帽子的口，小妹妹不放哥哥的手，止不住那个傻了下的泪带带，一抖一抖我吓得流啊，哥哥你走心苦啊，小妹妹时时难得留，有两句那个指了想的话，哥哥那记性头。小发展呀无你山西上呀，那走哈那年的景，有了钱的哪有钱的两买的仓，受苦的人一个一个傻傻可怜，二姑舅捎来那一封信，他说是那西口外后手的厂，我了又行，那我又行走了口的位，又怕那雨里不压那北窗，你不要给哥哥我哭，你哭的那个哥了哥，我心要难难七上八下，破马乱走心上不好活，天走那个火了海，这五国火苗别从那也了不炸，把走写了口穷人的日子，这实实在在没办法过。妹子开马来，妹子你开马来，说叔叔那个的哥哥把马拉开，哎呀哥哥给你体会那摇了腿腿来嗨嗨，姑哥那拉得干一列东来呀，哈斯噜噜噜呀哈嘿，一列东来呀哈，个巴巴巴一巴一巴巴，夜里个东京京京呀咿呀呀，哎呀呀呀呀咿呀呀，关庙灯呀关庙星呀，那稀溜溜溜扑啦啦啦，嘶噜噜噜该关该关，咕噜噜噜呀呀啊呀听。我了下那个妹了妹，接不上你的面，忙了也那个不忙，哥哥你今天晚上来，哎呀喜在身上笑在那妹妹的脸，姑哥那拉得该里个东来呀哈，苏罗罗罗呀哈嗨，夜里东来呀哈，个巴巴巴一巴一巴巴啊，夜 夜里可东江江江摇一摇摇，哎摇摇摇摇一摇摇，官庙当摇，官庙响摇，稀溜溜溜，啪啦啦啦，苏噜噜噜，该呱该呱，咕噜噜噜，呀呀啊呀听。呀啦婆婆那啥嘞咋哈呀那高发了叉叉不懂哎哈哈哈铁呀没那铁气好哎呀叫了啥刚哥哥打了丫头要吃那个樱桃啊哈哈哈把哈树呀那栽又叫那朋友啊哈哈哈慢慢慢来哎呀喊了的哥哥你多了人难和个丁丁那头发哎哈哈哈白个那桑桑的牙求嘴嘴说哈一了些那纸香呀那花哎呀白个桑桑白脸脸你叫哥哥咋哈哈三瓣瓣那个开花六瓣瓣那个黄哥哥那然后那个有年轻哎呀上了墙里坐吼了吼撒嘿嘿咋远你咋远哈哈咋咋呀么刮花大黄当啊那个刮贼哎哈哈哈大呀那大忙喂带了当那个乌鸦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多会儿那来啥刮哎呀你我从哎还还放三了妹妹俺长一根黄呀么黄头上黄头那个上嘞哎还还还绿呀么那绿咋刚啊带往衣裳那乌鸦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亲呀个不把妹妹亲哎呀那个哎呀哎哈哈哈哎哈哈哈哎哟带往衣裳那乌呀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亲呀个不把妹妹亲乌鸦里无端哈哈哟叫了你那个庄子哎哈哈哈包呀嘛包啥套白套那 那个哈他堵了撒哈烧，还不如那个乌鸦，哎还咯口水笑，哎呀那个哎呦哎还不如那个乌鸦，哎咯口呀嘛口水响。过了八大了年头一天，我抢那个列车哥哥来我家拜上一回年，一进那门把腰弯，左手那拿来那右手菜，乃是一呀嗨，咱兄妹还让拜的个什么哈你，乃是一呀嗨，干了圆十了五都花哈大，我和我那个列车哥哥去关哈大。西瓜灯哎红汤汤，白菜还灯哎我个洋洋，韭菜还大还夸个脏脏，那月水灯水个方方，茄子灯紫洋洋，那牵牛扒拉那火瓜灯，龙儿灯满上亮，凤儿灯花上上，老虎灯啊十尾风啊，油腿摆尾狮子灯啊，三大金塔炮大灯灯那是一样，还有那起火带跑乒啪乒啪俩盏灯呀，乃是一样嘿嘿。 说太阳也没下来不够呀，够没有好找家那娘家那个嘟呀哈猫，个嘟那猫上那就灰毛绿绿跑，哎听说我那娘家嘛请来呀哈哈哟嘿，谁给我那拉绿包娃呀，娃们要好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呀哈哈，谁给我拉个绿酒包了娃酒啊，哎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呀哈哈哟嘿，哎个呀二一二呀，哎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呀哈哈哟嘿， 顶山里人我接他上班，哎，房里那雨里在哪里头钻，接他那营养这俩世界，刮风那下雨这老头铁，哎，一船人浮在这大浪尖，哎嗨。 是喝酒来，世界满街客呀喊，俺在哪里哪里坐嘛，那是一呀喊一字月，前世爹等那后世娘，找见主人家的打了酒瓶，大喝烧酒不给喝呀，小烧喝的怪过疼呀嘛，那是一呀喊一字月，太阳上来那一点花，照见主人家的洗了酒瓶，因为花雀咋叫了一番情，这二人下好嘛叫了一番情，那四喜来财嘛叫了一番情，那魁首五夺嘛叫了一番情，那六六大锁嘛叫了一番情，八仙情手嘛叫了一番情，满山豆芽嘛叫了一番情，一条扁担那软溜溜，担上活命啊下苏州呀嘛呼嘿，苏州爱我的软活命，我爱苏州那大闺女呀嘛好嘿，二人相好嘛呼儿嗨，四喜来财嘛呼儿嗨，六六大寿嘛呼儿嗨，八仙请寿嘛呼儿嗨，烧酒那帮子呀哈嗨嗨，无故水嘛一呀哈嗨，血软那个怕哈嗨嗨，喉软还腿还呀呜哎哎，酒坏君子水坏喽，圣贤出不了酒的口，我劝那先生哎哈嗨嗨少饮酒，二擦擦酒菜那张了爸爸，好不容易咱们遇到那一了大大，这杯杯烧了酒呀你记下，记下这烧了酒咋好呀好拉花哈。 白烧酒，那几点点那个菜，感谢咱主人家的好招待。我唱的那不了好啥子哪来，我请那主人家里多了担待。 下里头落来连连傻笑，止不住想唱个妈了喊喊叫，喊了家妹妹咋扎地球，猛然哥哥那割了头高，你看轻轻轻了嘞，我看哥哥好好也想也一喝了妹妹叫，你不怕羞来我也不害臊，咱手拉手在背个喽喽走一走，大青山双北干连干，我和妹妹那相连相，如今国土国连家，有死有活咱远了不发，如今国土国连家，有死有活咱远不发。 唱下那锣哎了呀哎呀呀呀哎了呀呀，花呀花爹爹，你是那哥哥的哎了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猫了爷爷耳朵那裤子哎嗨呀哎呀呀呀哎了呀呀，抽象啊那个追，你是那妹妹的哎了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大了响吹太阳那出来呀哎嗨呀哎呀呀呀哎了呀呀，一点点那黄，你是那哥哥的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醒了堂堂一个那别带呀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软呀软颤颤，你是那妹妹的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命了担担，大雨那树呀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毛呀毛闯闯，你是那哥哥的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喜了嚷嚷，你是那哥哥的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喜了嚷嚷哎。俩一俩那个啥了咱，我掉一掉那个硬哎，再把咱那个耳朵割了，那床上那几声啊， 说起什么？这大大那个门了啦，哎呀呀，哎对呀呀，他请了苦苦啊，这大大那个门了啦，哎呀呀，哎对呀呀，他请了苦苦。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